2018国际钢琴系列魅力学派刘比莫夫钢琴独奏音乐会明天将登台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这场钢琴独奏会有着非常独特的曲目安排，上半场他用两首现代作品作为首尾，中间插入了古典作曲家海顿的一首奏鸣曲，下半场他把德彪西的前奏曲第二册12首分为两半，中间插入了现代作曲家约翰凯奇的3首小品。本周五古琴与乐队东西南北四琴家音乐会将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李祥霆、龚一、曾诚伟、李凤云将连续2天带来2场音乐会，各自演出哪首曲目。尤其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以静朗著称的李祥霆将演奏《广陵散》，而龚一则带来浩瀚的《潇湘水云》和《流水》。以上974半点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说起田园交响曲，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贝多芬他的那一首田园交响曲，可是德沃夏克的第五交响曲也是被称为田园交响曲的，这里有着这种牧歌般的风，还有那种幽静的感觉。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德沃夏克的两部交响曲都不是我们最熟悉的，不是他的第8也不是第9，而是他的第6还有第5。那在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我们已经来到了德沃夏克第5交响曲的世界，就是这一首德沃夏克的田园交响曲。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第2时段，正在聆听的就是德沃夏克第5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的第1乐章。